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保加利亚筹委会17号在索菲亚宣告成立。俄罗斯地区社会组织沃罗基诺也在17号成立了庆祝太阳节筹委会。筹委会决定在意义深远的太阳节之际，有意义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